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到2028年汽车安全系统市场规模将增至810亿美元，元宇宙究竟是不是新科技，居家办公后每周要多工作10%吗？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科创在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即第11届北京科学嘉年华于9月11号到17号在北京科学中心举行。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北京科学中心呢通过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为市民奉献一场精彩的科普盛宴。据介绍，和往年相比，今年的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具有以下亮点：一呢是以科学家的故事展现爱党爱国情怀，推出了信仰的高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精选100名科学家的珍贵史料，通过讲述老一代科学家在工作中爱党爱国的感人故事，弘扬他们在长期科学实践和社会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精神。二呢是以冬奥主题展解密科技冬奥，科技冬奥展示为冬奥项目保驾护航的科技亮点，详解科技元素在训练、运动装备以及体育场馆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是以科普教育实践来支持双减落地，推出抽象物理展、具象数学展、小球大世界主题展等教学活动，还有包括科学工作坊、展现课程以及我们说的科学思维研究和应用活动、AI 科学主题活动等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实践活动。另外，今年的北京科学嘉年华呢，也更加注重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出北京科学中心云课堂和北京云端科学嘉年华，为市民搭建起一个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网上科普舞台。所以今年的这一届我们北京的科学嘉年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关注完这项活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产业方面。来，首先关注汽车产业。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啊，从2020年到2025年，汽车安全领域将以近12%的复合年平均增长率增长。那么到了2028年，汽车安全系统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8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29亿元。报告预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迅速采用、被动安全系统在新兴市场上的持续渗透增长，以及为了满足安全要求和评级要求而加入额外的安全系统，将巩固这一增长。这也将转化为代表第二大汽车半导体市场的汽车安全领域。分析师认为，无论是传统安全域还是其他车辆系统域日益增长的功能安全需求，都将转化为日益增长的半导体的机遇。碰撞预警和其他包括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会成为核心驱动因素，预计在2020至2025年期间，半导体市场规模会增长247%。那么我们今天科创中国的科创面对面后面访谈环节呢，就要带大家去关注毫米波雷达等相关技术在智能汽车领域发挥的一些作用创新，包括安全性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啊，中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是11.2%，网民的增长主体由青年群体向未成年和老年群体转化的趋势啊日益明显。自从全社会开始关注老年群体遭遇数字鸿沟的难题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进行部署。那互联网企业啊，也是纷纷开始争夺老年用户，推出各类适老版的 APP， 或者是在 APP 中加入老年模式。那么在工信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同时，适老版 APP 中应该没有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适老版 APP 本来呢是厂商为开拓老年用户市场而推出的，结果呢却意外地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用户。那么大家除了打开老年模式，还有不少网友啊整理出减少广告推送攻略，年轻人爱上了老年版的 APP。 那么造成这一错位现象的原因呢，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大量生活中常见的 APP 不仅广告多，而且呢界面设计复杂，人机交互体验非常差，甚至个人信息呢被不当的收集，用户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包围下没有太多隐私可言。所以啊，这也是造成了刚才说到的年轻人爱上老年版 APP 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啊，不管是老年群体还是青少年群体，大家在适应网络时代网络生活的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一大部分这个年轻的群体哈，大家也同样有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人机交互体验，希望我们的界面设计更简洁更方便。毕竟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哈，大家都能够希望更简单一些。所以也是不是啊，这些厂商可以考虑我们再把这种这个产品设计的更加人性化，更加垂直化，让更多的用户群能够满意。好，说完了手机 APP 啊，这个关于适老化改造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2021年的互联网投资圈里，元宇宙啊堪称是最靓的仔，相关概念股呢是备受资金追捧，百度、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也是纷纷加入了元宇宙的赛道。虚拟现实、网络游戏、云计算、超高清视频、数字孪生等多个产业链也是从中受益。我们的节目呢之前的访谈话题也关注过哈这样一个非常火的词儿，元宇宙。那很多人呢可能还是要问了，这元宇宙到底是何方神圣，它到底是科技概念呢还是韭菜担当呢？其实元宇宙的概念呢很宽泛，简单的说呢，它是互联网的一个阶段，是由增强现实，也就是说的 AR， 虚拟现实，也就是 VR， 还有包括三维技术 3D 和人工智能 AI 等技术支持的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它脱胎于现实世界，又和现实世界互相影响，能达到真假难辨、虚实混同的境界。对于科幻迷来说，元宇宙呢不算什么新概念，而是一个将近而立之年的老梗。它最早呢是由美国科学作家尼尔·斯蒂文森在1992年的小说《雪崩》中创造的。书中就描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网络世界，未来人类在这个沉浸式的数字世界中以虚拟替身的形式相互交流。那后来科幻电影《黑客帝国》《头号玩家》中都可以看到元宇宙。目前构造一个初级原始版元宇宙的技术基础已经具备了，但离构建一个令人沉浸其中的理想元宇宙还相距甚远。元宇宙何时才能脱离像素游戏的初级阶段，实现真正的平行虚拟世界？那这有待于相关技术的进步，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元宇宙新世界保持一个美好期待，但一定要谨慎投资，因为故事越动听，概念越宏大，我们就越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毕竟通过讲故事啊，炒概念来割韭菜哈，可能已经是曾经的一个老套路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观望，可以了解哈，但是千万不要冲动。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远程办公究竟对工作状态会有什么影响？给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障碍吗？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呢，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科技 CEO， 他是毫米波雷达创新科技公司楚航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楚永言。欢迎楚总。 大家好，我是楚航科技的 CEO 楚永言。 之前节目呢，楚总给我们介绍了到底什么是毫米波雷达，以及为什么在业界会有毫米波雷达好，还是摄像头好，还是激光雷达在智能汽车上的效果好这样的争议。接下来请楚总给我们再说一说毫米波雷达产业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情况。 就说到发展的情况，因为毫米波雷达它是根据就是毫米波这个波段其实是比较宽的一个带宽。但是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带宽当中所有的频率段都能用，因为这个频率段是受无线电委员会就是管制，就是每个频率段都有它的特殊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之前分给车载毫米波雷达的频率段，我们一共只有两个频率段，一个是24G，一个是77G。但77有的也把它分成两个，就77跟79，其实它就是76到81，这一共五个级的频率段。在24G这个领域，因为它的频率段相对比较低，所以说对工艺啊、技术啊要求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中国的国产的毫米波24G的毫米波雷达之前就已经有了突破。对，有些零部件厂已经实现了量产，也会搭载在一些主流的车上。但77G因为之前的这个频率段的问题，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些军工，涉及到一些军工，所以说有些测试设备啊，或者说有些芯片啊，对中国都是一些封锁的。所以说在可以说17年之前，就是国内是没有国产的77G的毫米波雷达量产。所以现在大家在主攻的也就是77G和79G这一个频率段，因为24G大家也熟知，现在因为5G的扩展，将来有可能会跟5G的应用有一些交叠，所以说现在这一块毫米波雷达有可能受到一些限制。然后说到77G，它就是因为频率段高了之后，它的波长也就短了，所以它对整个工艺的要求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对整个技术啊要求都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也是国外的厂商为什么累积了那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频率段做到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点，这也是各家在这方面做科研的企业目前着力去攻关的。楚航在这块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目前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最大的优势有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那个起步的稍微有些晚，我们是18年左右起步的，就国内有一些就是一些友商，他们是在16年1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布局，从24G开始做起嘛，然后再慢慢往77G去迁移。那我们是18年直接从77G出发的。但我们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我们团队之前在德国博士都做过相关的产品，而且是直接量产的产品，所以说对这一块有一些了解。可以说因为这个毫米波雷达它本身的天线微波射频包括一些算法的东西，它不算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可以去申请一些专利啊，或者是当然有些差异化算法可以申请专利，就去拿一些奖项啊之类的。但是它比较关键的在车载领域的量产的它的一个瓶颈，就是对整个产品的一些车规级的一些了解，包括对它一致性啊可靠性的这些控制。然后再把这个微波射频的这些优势给运用起来，这个等于说我们称之为 know how， 就是它在不断的经验累积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在博士做一个雷达，我芯片放在哪个位置，这个其实你没办法去申请一个专利，但是你如果放在不同的位置，它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博士他花了半年时间，有几十个人的团队在不停的测试，不停的验证，

汽车行业如果坏了一个问题还不大，你如果出了第二起事故，我们就会有召回啊之类的，就整批产品就有可能就不能用。 听起来还是非常严苛的，从前期的研发，然后到中间的不断的测试，然后到真正实现量产，以博士的经验这就需要5年。那么量产之后，可能我们还要再继续跟这个车企进行对接，进行市场上的推广，这可能又需要一部分的时间。总之这不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就能实现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投入产出这么一个过程，是需要慢慢积累的。那么楚总，可能后面我们还会跟您聊聊，就为什么您要做这方面的这种研究和创新。那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产业需求和技术突破，那么这些年是不是有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如果说围绕智能汽车产业相关，像我们是做毫米波雷达，就是相当于一个零配件啊，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它目前的一些市场需求是不是呈爆发式的增长？您怎么来看？ 这个是也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之一吧，因为确实中国的汽车行业包括整个世界的汽车行业都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首先也是一个变更的阶段，从原先的传统的能源变更到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汽车，然后当你的整个驾驶体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的时候，你对车的一些舒适性啊、安全性啊都会有一些更高的要求，这样也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智能驾驶和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些产品的升级。就拿我们回来的那几年来说，就整个智能驾驶 ADAS， 我们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它在汽车上面包括雷达的这个装机率，就那一年就有将近800%的增长。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一个过程。 这个数字非常吸引人，800%哈，这是很多传统的行业或者领域不敢想象的，还有这么快速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市场未来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但是这么一个好的市场前景，肯定会吸引很多这方面的人啊，来在这个市场当中去竞争，去分这个市场的一块蛋糕。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毫米波这一领域，像博士、大陆电装、海拉等企业，他们是长期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像咱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包括您可能从海外回来啊，带着技术然后重新创立了自己的这个企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增长和技术路线迭代的一个环境下，还有很多创新的这种新玩家也进入到这个领域，那竞争会不会特别的激烈？就是这个市场好，大家都来，那您觉得对这个产业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竞争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就是这个行业面临的空前的竞争，不只是在你对技术的一些突破，大家的一些就是对标，在人才的争夺上面也是空前的激烈。 是 但就是等于说不管是这种国际巨头的一些国际主流的 Tier One， 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些初创公司，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说像您前面说到这些国际巨头，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技术的累积，然后对整个产品的了解，还有这么多年对它量产经验的一个累积，这个是我们短时间根本就没办法逾越的。然后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就是，首先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创新型的，然后一个初创的小规模的一个企业，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去试错。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博士工作这么多年，博士当中他有可能在做方案定型的时候，他会有多个方案推出，但是他不会去选一个最创新的方案，他肯定会去选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案，因为他汽车行业这块，他对整个安全性啊，对你整个企业的这个声誉啊、质量啊，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他在创新性上面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并不是说他不会去创新，有可能节奏会没有那个初创企业这么快。有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那个技术领域，我们就会投入大量的精就是人力跟物力资源去研发。就像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款叫车内活体检测的雷达，它是检测后排乘客的遗留，这个就是等于说探测后排乘客的一个呼吸跟心跳，这个功能是最主要用在比如说家长开小朋友去超市买东西啊，然后不小心把小朋友忘在车上了，然后就会车内温度升高，小朋友就会窒息而亡。 这个在欧洲每年要发生将近20起那个事故，所以说欧洲正在考虑2025年所有的车辆强制安装这款产品。 嗯， 但是主流的那个 Tier 1都没有在做这一块，或者他们在做，但是没有达到量产级别。但是我们可以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之内就开发出一款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 嗯， 因为它本身的技术含量，就它安全等级没有这么高，技术含量还是有的，但是所以说车厂的容错率就会比较高，他愿意去接受一些国产的品牌去试错， 嗯， 然后慢慢的去迭代这个产品，这个就是我们初创企业的一个优势。 嗯， 另外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为了某些小的项目去投入一些资源，跟车厂更紧密的结合，就是开放一些我们的一些底层的数据和算法给到他们，大家共同研发，去把这个就是难关给攻克了。这个也是传统的 Tier 1他们没有办法去，他们也有一些合作的伙伴，但是都是一些国际的，也是一些国际的巨头。 嗯， 就是针对一些，就您前面说的这些新造车势力，有可能他们的开放度还在就是慢慢的开放过程当中，没有不能一下子达到这么大的开放度。 嗯， 这个也是等于说小企业的一个生存空间。 是，这些龙头企业他们的体量非常大，他们的优势积累的非常明显，市场占据的这个量也大，但是同样束缚也多哈，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更自由的放开手脚。这个也给一些初创的一些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机遇，然后研发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可以一旦市场有需求可以马上投入到市场当中，这也是我们抓住机会然后做的这种科技攻关。但是刚才跟楚总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又突然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您谈到了汽车领域的安全，还有包括创新以及试错，我们在新闻媒体报道当中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针对目前智能汽车上面的一些新功能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而且在身边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就非常喜欢这种创新，觉得哎呀，你看现在汽车多么智能，它已经不是传统汽车了，它就像我的一个智能伙伴一样，给我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很喜欢，我用积极的状态迎接这些智能。但是也有人会说，那创新的同时它到底安不安全呢？那发生的这些事故会不会给我带来一定风险？如果自动驾驶技术有了，我一定不会用，因为我不放心。这是两种声音，嗯，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首先，创新肯定是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大家肯定不能拒绝创新这个，嗯，就是驱动。就是创新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就是有一定的把控，就是这个也是我前面说的汽车行业跟一些消费类领域不同的地方，就是消费类领域有可能一个月，就比如说像手机几个月你就能迭代一代，然后马上出产品，马上去市场上面去试错，收集客户的一些体验，然后再做下一代的手机。但汽车上面可以创新，但是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零到一的突破，就是你先要达到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说你做一个毫米波雷达，你不能说我就是我现在想了一个新的功能，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其实你那些最基础的东西你还没有做好，你的天线还没有做到测试出来，还没有完全的符合要求， 就还不会走就想跑，是吧？ 对对对，尤其是汽车行业这个零到一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之前就是这几年都是在开发一款平台产品，我们想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完成零到一的这个突破。就比如说博士跟大陆都能做的一款产品，我们能够做到跟它一样的就是性能指标，能够跟它做到一样的质量，然后成本又控制的比它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再去做一些差异化，做一些创新。不是说你连它的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你还没做到你就开始去想办法超越它，我觉得这个在汽车行业这块就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你会承担一些质量的问题，就像我前面说的一致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交付，需要交付一下子交付10万个20万个，必须保证这些的雷达是它的性能是一致的一样的，然后我还得交付一个产品，它在各种工况下面，不管是温度啊、震动啊，然后要在那个要长时间的工作，然后它的性能也要保持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对你整个的一个研发，对你的整个质量管控啊，是要求非常高的。再说到这个创新，它本身就是智能驾驶本身，我也想说简单说两句，就是大家有可能会看到哦，那个今天新闻上面说，嗯，有一辆什么车出了一个什么事故啊之类的。其实这个只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个新闻的一个亮点。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个辅助驾驶或者是智能驾驶系统，